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，车厘子 Jeffy， 浩浩汤汤。 咁咧，聯盟號咧係一定要提嘅，點解咧？因為就係舊年有一套電影，我咧都同呢個大把戲咧就聯合搞過嗰個公開嘅研討會噶啦，就係、是、叫咩啊？引力邊緣 Gravity 啦，嚇就係 George Clooney 嚇，就埋呢個 Sandra Bullock 咧，入面咧講嗰個即係由呢個國際太空站就去咗呢個聯盟號太空站，然後再去天宮一號嘅。咁聯盟號咧其實佢唔係一個正式太空站，佢係一個太空船嚟嘅。太空船啊，咁但系佢中间佢都借一借佢啦吓，然后先去到天宫啦。咁所以咧就1967年，其实到而家咧都仲有呢个联盟号嘅太空船咧。佢而家最新世代咧就叫做Soyuz TMA 啊，而家好似有一个新世代唔知 TMA 乜嘢咁样样嘅。咁但系呢个就苏联啦，但系喺美国嚟讲咧，其实就迟过苏联少少，嗱都唔系迟好多。1973年，嗱因为苏联就1971年就礼炮号啊嘛，佢73年咧就发射咗一个咧，当其时当然啦，即系我就比较熟悉呢个啦，因为我哋都系受呢、這个即系欧美影响多啦吓，即系俄国、苏联嗰啲我哋唔咁熟，就系、是、叫做 Skylab。啊！呢、這個好出名嘅，當年就叫太空實驗室咁樣咧，就梗係佢廣為宣傳啦，人類啊咩第一個太空站啊咁樣又喺入面咧，即係喺上面做咗好多科學實驗啦嚇。咁啊，究竟蜘蛛喺失重狀態曉唔曉得織網嘅咧？ 嗯， 係嘛？這個蚯蚓又會點樣啊？或者唔知好多嘅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做好多唔同嘅實驗啦咁樣。咁咧就當然佢有一個咧都好出名嘅，因為佢頭先啊 Cherry 問得好。佢雖然係都係冷戰嘅高峰啦，但係真係能夠少少緩和嘅，即係人到進入到太空一個咁嚴苛嘅環境底下咧，即係你會覺得其實四海之內都係皆兄弟也啫，係嘛？ 大家都係地球人， 大家都係誒冇錯啦，講得好。咁所以咧，卒之佢哋咧係喺我唔記得邊一年啦，係咪即係好75年嘅就進行咗一次咧，就係、是。太空实验室 Skylab 同埋苏联嘅呢个太空船咧，大家对接喺太空度，然后咧就系、是、经过嗰个咁样嘅气闸嗰度咧，大家吓、开咗之后互相喺太空握手。 握手嗰段片好似系经典嚟， 好出名噶呢段吓、就系、是、Skylab 啦，即系但系唔好意思啊，时间记唔起即系呢个当时苏联嗰个系乜嘢吓，究竟系咪联盟号啊，一又点？好啦，咁但系咧到而家讲咧就一定要讲，即系最先喺引力边缘入面吓，即系个剧情发生。即係嗰個第二個地方，其實引力邊緣入面有四個地方發生咗。第一個咧，佢就係太空穿梭機咧，就去修理一個哈勃太空望遠鏡啊。如果冇搞錯嘅話嚇，咁、但係後嚟咧就受到呢啲咁樣嘅碎片襲擊啦，太空垃圾啦，於是就走咗去呢個國際太空站，再走去蘇聯嘅聯盟號，再走去天宮一號，然後借天宮一號個返回艙就翻咗地球嘅嚇，咁、就四笪地方啊，其實有四個場景啊喺呢個引力邊緣。咁但係咧，而家我講第二個場景，而家嚟講就係、是、人類喺太空入面最大規模嘅建設就係、是、ISS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， 但係呢個建設咧係歷經好多好多年嘅。一時又加啲，一時又加啲， 慢慢逐步加上， 冇錯啦。咁佢最先嘅時期咧就1998年咧係發射上去嘅。咁但係咧就即係一路加咗成十幾年啦，十幾廿年啦嚇。咁而家咧基本上叫完成㗎啦，即係佢唔打算話再有啲重大嘅嘢加上去㗎啦。咁大家而家你想當然啦，互聯網乜都有嚇，你想呢、這個即係、Google Image 而家乜都有啦，你打 Google Image 你一打 ISS 啦，佢差唔多就出曬嚟噶啦，啲照片你睇得好清楚噶，咩 angle 都有噶嚇。咁、呢個咧我查下資料啦，佢有幾樣嘢咧好犀利嘅。嗱，佢能夠住嘅人咧就真係好犀利咁少嘅。 好犀利咁少， 你唔好以為咧，哇好巴閉啦！你個國際太空站啊，原來佢基本上咧，如果你真係要長時間喺度住咧，佢最多係能夠 accommodate 到咧，住到六個人嘅， 六個 人咗嘅啫，好勉強或者七個咧，短時間啦，但係基本上六個。咁但係講真，亦都咧唔係時時有六個人喺上面嘅， 係輪流上 嘅。嗱，咁啊講到輪流上啦，輪流上咧，原來佢而家咧呢個國際太空站咧係有最長嘅人類連續居住嘅記錄，但係呢個居住唔使讲啦，就 系 轮流嘅， 即系 轮班 嘅， 接力式嘅，就13年，即系佢有呢个13年嚟咧，系每一刻都有人喺上面嘅。哇，咁呢个好犀利吓，人类即系话喺太空向太空进发已经一大步，而之前嘅纪录咧就系苏联嘅， 蘇聯咧就佢個和平號咧都好犀利噶啦，佢以一個國家之力喎，係嘛？佢就曾經有十年咧呢、這個和平號咧係不斷有人喺上面嘅，冇停過噶。咁但係而家俾 ISS 打破咗啦。咁、啊、但係講真呢，其實個答案時間呢都係三個人嘅啫、啊、因為太空探險嚟講，我哋即係就算一般去行山都係啦，或者即係基本上都係啦，又潛水都係啦，係咪？其實三個人呢差唔多係最基本嘅，係咪？即係保險嘛、啊、一個就梗係絕對唔應該啦，所以 佢自己發癲死， 單獨嘅人去潛水呢真係好愚蠢嘅，係咪？咁單獨嘅人去行山呢，有時都行啲危險啲都係好愚蠢嘅，好似最近嗰個蠟筆小新嘅作者咪就係咁樣跌死咗囉，係咪？係咪扣井而人就係好一個人去行山跌咗落懸崖死咗囉，唔係好大年紀嘅咋，咁你一個人即係唔好話跌落懸崖，你扭親腳咬柴你都死啦！ 喺太空邊個救你？ 咁所以咧，其實一般嚟講啦，所以你睇下嗰度引力必然一開場咧，都係三個人噶嘛，係嘛？不過有一個好早死咗啦，俾佢啲碎片打死咗啦，陰公係嘛？就剩翻兩個啦，係嘛？咁所以咧，其實國際太空站嘅答案時間咧都係三個人嘅啫。好啦，咁另外跟住落嚟咧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我哋要追上啦，係嘛？就係、是、中國。咁中國咧個科學咧就長時間咧其實咧就係領先西方嘅。不過最近呢幾百年落後咗，冇錯啦。大家俾我呃咗你嚇，你而家以為話中國嘅科學咧長時間落後於西方，咁梗係錯啦，係嘛？即係我哋講，如果你以唔好多啦嚇，即係二千年啊，即係唔好耐啦，即係耶穌出世到而家啫，係嘛？如果你計三千年都冇分別嘅啦。其實我哋咧，即係如果你二千年入面咧有一千五百幾年咧，我哋係超越西方嘅，我哋係領先嘅，係最近啲四五百年落後咗啫嘛，四五百年算得係乜嘢啊？對於我哋中國人嚟講，係嘛？咁我哋而家用四五十年啊，而家六十幾年啦嚇，咁我哋而家追翻咧，卒之天宮一號咧就原來喺二零一一年嘅九月發射嘅，咁但係咧其實個大部分時間上面咧。都是冇人的，冇錯啦，真係你發射上去咧個要求唔係咁高啊，但你不停要有人喺上面咧，其實係個要求好高嘅，唔係講笑啊，係嘛？咁所以咧，其實大部分時間冇人嘅，咁所以你睇我哋呢個女主角 Sandra Bullock 去到，咁亦都係冇人啦。 誒，好 make sense 喎， 所以冇人，咁所以佢就借咗佢嗰個返回艙嚟用啦。 都應該冇人發現嘅。 冇，咁當然佢喺度抵死啦，佢係帝中國啦，就是、抄蘇聯啊嘛，佢上到去嗰啲係全部係中文嚟噶嘛，嗰啲掣。中文你怎麼懂得按呢？他是不懂的，那你看戲的時候沒留意嗎？但是呢他說、George Clooney 一早已經告訴他，給他一些東西，你就這樣說，最後可能都要去到天宮一號了。天宮一號我不懂的，那些掣，那 George Clooney 已經說不用怕的，他跟這個蘇聯那些掣的那位置 是基本上一樣的， 基本上是同一圖的蘇聯文貼在中文上。 其實他就是在那裡掣，就是我們抄襲蘇聯，其 實買蘇聯的 東西，沒錯啦、這樣。好啦，那另外一個呢就要讲下就最长的个人逗留太空的纪录啊！嗱，头先讲系接力啊嘛，如果唔系接力，一个人连续喺太空逗留几耐咧？哇，犀利啦！原来咧系四百三十八日，哇！呢、這个真系非常之敬佩。 咁长， 你点可以想象啊？系超过一年系嘛？就系、是、俄国人嚟嘅，即系苏联嘅。咁而跟住落嚟咧，就有三个咧都超过一年嘅，即系超过三百六十五日，但系就未去到四三八。但是都是蘇聯的，即是俄國的、啊、即頭其實我 check 過了那些資料了，頭那十名基本上都是俄國的，即是逗留最長。 那些人說蘇聯的人好像紅人那麼強壯， 其實是很厲害的，其實就是蘇聯那個即是太空探險來講。好了，那就剛剛去年呢就剛才我講了引力邊緣，但另外呢有一套電影都是科幻電影，它裡面都是有上太空的，不過呢就一套就叫好戲，一套咧就係爛片，咁但係嗰套爛片咧，其實咧一樣咁勁喎。你講卡士嚟講，就係、是、有 Matt Damon 同埋有呢個 Jodie Foster 有影后啊，朱迪科士打，就叫做《極樂帝國2154》，即係我哋喺香港上映嗰個亂咁作啦，就叫 Elysium 啊嘛。但 Elysium 咧其實就爛片一套嚟嘅，真係大家可以唔使睇啊。不過你為咗要去睇嗰個1951年馮布朗所諗到嘅車胎狀太空設計，同埋咧即係奧尼爾，其實呢個都係奧尼爾頭先我一陣會呼應翻嘅。佢構思出嚟啊，嗰、那個咁樣嘅即係太空居所咧，太空城市咧，Elysium 咧就第一次啦。嗱 ，Elysium 同一個1968年嘅2001太空漫遊嗰個有咩分別咧？那個分別咧其實就係嗰個規模啫。 其實個原理係一樣嘅，都係車胎型嘅。但係2001個坦克漫遊嗰個車胎型咧，就係、是、比較合乎情理嘅，即係我哋可以想像得到嘅。即係上面咧，譬如你喺個車胎入面一路行，即係基本上咧一個鐘咁上下，你都可以翻翻到原來嘅地點噶啦嘛嚇。咁、即係嗰個大細就咁上下嘅啫嚇，可能一個鐘頭都唔使嘅。但係 Elysium 咧就可能要行一年嘅。即係我覺得 Elysium 嗰個規模咧係大到咧嗰、那個叫做外側內壁咧，上面有江河湖泊森林沙漠。嗱，犀唔犀利啊？啊，即系呢个系完全另一个我哋叫做啊 different ball game 啊，鬼子都话斋系另一个游戏嚟啦。佢个构思个原理系一样，但系佢规模咧将佢就煲大咗好多好多倍。 即系入面唔系净系得个围院， 系啦， 有成个 可以打高尔夫球嘅，系完全可以打高尔夫球嘅。咁如果你有睇个 Elysium 呢套烂片嘅话咧，你就会 recall 翻啊 Jodie Foster 喺上面啊吓，即系开个圆游会啊，宴请啲人啊，咁样饮香槟啊，咁样喺个花园度啊，咁样样啦。啊，咁所以咧都几有趣噶，其实真系，因为啱啱咧就系即系旧年2013咧就出咗呢两套电影吓、啊，都系同呢个太空有关嘅，都系好值得睇嘅。好啦，咁但系讲翻我自己嚟讲咧，其实都要系即系买高人，唔好意思啊。我咧其实就有人叫我做科幻作家啦，甚至叫香港著名科幻作家，咁呢个梗系荒谬啦，系嘛？即系咧就著名呢个绝对系唔啱噶啦吓。科幻作家咧其实都系好掹车边嘅啫，因为我咁耐以嚟咧系出过一本嘅短篇科幻小说集嘅啫。咁不过咧后嚟咧就另外一间出版社咧，因为佢已经过咗十年啦，咁佢就又着攞嚟出版吓，头一本嘅咧就系获益出版社嘅。咁啊过咗十几年咧就卒之系名昌出版社攞嚟再版，咁啊再版嘅时期。他要改名，所以就很容易呃到大家是以为两本书、啊、我这里就是这个作这个严正声明以正视听，其实基本上、啊、不是说一模一样，就 是一本书，就头一本获益的叫无限春光在太空，后来明昌再版那本就叫做泰拉文明消失之谜。咁不過咧，就真係《泰拉文明消失之謎》入面咧，就多咗三個新故仔嘅，嚇、嗯、咁、啊、樣咧，其中一個咧就係、是、真係為佢而寫，另外兩個咧其實就以前係用英文寫嘅，咁但後嚟亦都中文咧就喺唔同嘅我嘅書入面咧就係、是、結集過，咁但係今次咧我就將佢擺翻落嚟呢本嘅小説集，所以《泰拉文明消失之謎》咧就應該好似係有廿二個故仔嘅，而《無限春光》咧就19個故仔嘅，如果冇記錯。好啦，咁但系入面咧，其实有两个古仔咧，系完全就系同失重有关嘅。啊，咁我呢啲古仔咧，大部分都系写于1997年嘅，96、97、98咁上下啦，大部分都系1997年嘅吓，就系眨眼系16年前写噶啦。咁啊，其中咧《无限春光在太空》咧，我都算系即系有少少感到自豪嘅，因为我暂时都未睇到一本一个古仔啦，科幻故事咧，系真系讲失重状态底下点样做爱呢样嘢嘅。唉，冇错啦。咁我呢个古仔咧，其实就系用呢个做主题嘅。不过大家千祈唔好有咩寄望，系好干净嘅，系两级都唔到嘅。 包实咗。 系我呢两本书啊，全部喺中学啊嗰啲图书馆都揾到噶。唉，真系啊。咁所以咧，其实咧我入面就探讨，即系太空入面失重点样做爱咧，咁样你唔好以为咧失重好好玩啦、啊，系嘛？哇，咩招式都得啦，系嘛？唉，你试下先啦。不过当然我都未试过，系嘛？嘿，咁我哋呢啲 咁要好有钱先去试下。 系啦，冇错啦。 火箭喎、啊，大佬。 咁所以咧，大家咧。呢、這个古仔啦，我梗系推荐啦、啊、而且咧，我拣呢个名咧，其实我自己亦都有啲心思噶、啊、就系、是、因为老毛有一首诗啊，好出名噶啊，啲人话咧系好意淫嘅，有啲人话吓系好三急嘅老毛一首诗，佢话佢咧啲人话写俾到江青噶嘛， 哦， 系佢话天生一个仙人懂。 哦， 无限， 我听过， 系啊，春光在险峰啊，佢本来就无限春光在险峰嘅，我就借咗佢咧，就无限春光在太空，哦、就作咗呢个名，系嘛？好啦，咁第二个故事咧就犀利啦，就系讲太空入面咧，其实呢个引力边缘咧都有讲到呢样嘢嘅，其实有即系除咗我讲嘅失重啊。真空啊，極高温、極低温啊，仲有梗係好強嘅輻射啊，或者甚至太空垃圾撞到你之外咧，其實即係另一個咧，就係因為咧，佢失重咧會帶嚟一個問題咧，我哋好多嘢掟咗出去咧，喺地球上面咧掟咗個窿咧，佢就跌咗落地噶啦嘛，係嘛？咁就即係你只要唔好嚟得咁近嘅時期，佢就唔會掟中你噶嘛。但太空唔係講玩噶，你掟個士巴拿出去啦，即係個螺絲批咗去咧，或者乜嘢都好啦，佢好遠好遠咧。